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911恐怖袭击震惊全世界，惊天大案究竟谁是幕后的策划主使？美国中情局获得了一条条线索，一个个情报，就在911的前夜还接到了神秘电话。阻止恐怖袭击的机会近在咫尺，却为何都没能阻止惨剧发生？档案为您揭秘911恐怖袭击背后的谜团。 史丹利·普雷纳斯，纽约银行家，那天早上9点刚过，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一阵异常的气流和震动，空中传来了他从未听到过的巨大的轰鸣声。他顺声音往窗外看去，眼前的景象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史丹利朝自由女神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巨大的飞机朝他飞来，越来越近。他甚至能看见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 U 字。随后，飞机轰的一声撞进大楼，下面的机翼撞进了史丹利的办公室，卡在门口，离他只有几米远。史丹利工作的地点是纽约世贸大楼南塔81层。让他刻骨铭心的这一天是2001年9月11日。 8点46分，美航11号班机撞进世贸大厦北塔93到99层。9点03分，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联邦航空公司175号撞进南塔78到84层。 9点03分，时间仿佛凝固在了这一刻。而此时在美国的白宫，特警人员已经赶到，组织紧急疏散，他们准备将白宫里的人员全部撤离，因为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这里。突然，一辆黑色轿车一个急刹车紧急停在了白宫前的草坪上，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着深色西装、目光锐利的中年人，他连车门都没有来得及关，急速跑进了白宫。这个人名叫理查德·克拉克，是美国总统反恐安全事务特别顾问。第一架飞机撞击的时候，他正在几个街区之外的罗纳德·里根大厦开会，出事了，他立刻就往白宫赶。 从80年代初里根政府起，克拉克就在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1992年，老布什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部门，反恐安全特别小组，任命克拉克为小组负责人。该小组旨在协调和统领美国各大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的反恐工作。小组成员包括 FBI 联邦调查局、CIA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司法部等部门的主要官员。1998年，克林顿政府任命克拉克为总统反恐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拉克继续留任这一要职。 一句话，克拉克是美国政府的资深反恐专家，他已经为美国的反恐大业工作了30多年，人称反恐沙皇。但是眼前的这位反恐沙皇显得有点惶惶不安。9点27分，理查德冲进了白宫的办公室，立即组织召开多方的紧急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以下重要人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利扎赖斯、副总统切尼、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等人。几分钟后，克拉克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9:33，美联77号航班以530英里的时速，从外层E环直插进五角大楼的 C 环，机身彻底解体。10:03，联邦航空公司93号航班从宾夕法尼亚山克斯维尔郡坠毁，距华盛顿仅有20分钟的飞行距离。国会山就是他的目标。机上45人全部遇难，这一天历史瞬间在美国人眼前爆炸，在全世界人眼前爆炸。 2002年11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911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5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组成，旨在彻底调查911事件。2004年，耗时20个月的独立调查结束，一份长达560页的报告终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上午正式出炉。19名劫机者闯入人们的视线，而这19名劫机者的领头人是他，穆罕默德·阿塔。当天，阿塔率领着这其余的18名劫机分子，以5、5、5、4的分组方式，分别登上了4架飞机。这4架飞机被劫持的过程具有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战术统一、武器简单、手法凶残。 劫机者分为2类：飞行员和蛮力劫机者。4组人马，每组由1名飞行员带队，4到3名蛮力劫机者掩护。登机之后，错落而坐，整体位置靠前，至少有1到2名劫机者坐在离驾驶舱非常近的位置。劫机者佯装互不相识，待时机成熟，蛮力劫机者先行制服空服人员，夺取驾驶舱钥匙，闯入舱内，干掉机组人员。飞行员紧随其后，夺取飞机驾驶权。其余的蛮力劫机者殿后，负责恐吓和挟制乘客。 令恐怖分子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劫机行动在第一时间被直播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Inside 911， 里面详细解密了911事件的全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纪录片里再现的过程。 上午8:14，阿塔等人在美航11号航班上率先发起攻击。阿塔很快就控制了飞机，按照既定安排，他立即关掉飞机上的翼屏感应器，使地面上的航空监管系统无法追踪到11号航班的位置，然后打开机内的音响设备，企图用广播稳定乘客的情绪。但是紧张的阿塔却拨错了按钮，直接将喊话拨送给了地面监控中心。 让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联邦航空局波士顿地面监控中心截取的电话录音。录音一共分为3段，第一段发于8:21。 We have some planes. Just stay quiet and you'll be okay. We are turning to the airport. 我们知道这几段喊话都是明显的在欺骗乘客。最后一段是在8:27发出的。19分钟之后，阿塔就驾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楼。 一个中东的富家子弟为什么走上了一条恐怖不归路？拉登的恐怖计划，美国是否早有防范？一封绝密的备忘录能否引起白宫的重视？档案正在揭秘。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时间就确认了头号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的身份。随后 FBI 将阿塔的信息第一时间就汇报给了理查德·克拉克。 理查德·克拉克经验非常的丰富，他对于全球的恐怖分子的犯罪网络非常熟悉。全世界每一个能够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恐怖分子他都谙熟于心，但是对于穆罕默德·阿塔他却毫无印象。穆罕默德·阿塔是一名来自德国汉堡的硕士研究生，他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克拉克非常的诧异，这个阿塔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成为911惊天阴谋的主谋呢？在他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恐怖势力呢？如果有，会是谁呢？经过了一番的周密调查，这个恐怖分子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了。阿塔的背后直接领导者就是这位奥萨马·本拉登。那么这个阿塔又具有着什么样的身份？他怎么会被本拉登看中呢？穆罕默德·阿塔，埃及开罗人，出生于1968年。阿塔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个大家闺秀，育有2女1男，三个孩子都受到非常好的高等教育。阿塔从开罗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学位后，在开罗当上了建筑设计师。根据邻居们的回忆呢，这家人从来不跟亲戚们走动，也不和邻居来往。阿塔的父亲对于阿塔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要求非常的严厉，让他不许跟邻居其他家的孩子玩，学习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美国历史频道拍摄过一部纪录片911劫机者汉堡支部揭秘，其中就介绍了几名911劫机者罪恶的成长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纪录片当中有关阿塔的在线片段。 1992年，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阿塔辞掉工作，到德国继续深造，寄宿在他认识的一对德国夫妇家里。阿塔考入汉堡科技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学位。 阿塔当时的导师后来说，这位腼腆的埃及留学生勤奋专注，他的德语和英语都非常好，在校期间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是他的长相发生了改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性格内向的阿塔只身一人在德国学习。1997年秋，他去了汉堡的一家名为阿尔库德的清真寺。清真寺中很多年轻人是激进的穆斯林教徒，除了研习古兰经，也经常大谈特谈他们的反犹太人和反美观点。阿塔很快被洗脑，并且一跃成为领导者，对宗教的狂热开始充斥于他的全部生活。 留他借宿的这对德国夫妇发现阿塔变得极端怪异，越发的自闭，而且他经常领着一些陌生的阿拉伯人来到家里，整宿整宿地进行祷告。后来阿塔的性格越来越暴躁，他的行为举止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最后这对德国夫妇实在是受不了了，说你赶紧搬走吧。这里是位于德国汉堡的马瑞恩·斯特雷斯公寓54号，被赶出来的穆罕默德·阿塔就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他和三名在清真寺认识的激进分子会合了：阿联酋人马万·艾尔谢西、也门人拉姆兹·宾勒斯伯和黎巴嫩人吉亚德·亚拉赫，组成了改变全球恐怖史的汉堡支部。汉堡支部有不少成员，阿塔等四人会组织支部成员每周举行3到4次的会议。来看一下历史频道的在线片段。 在这些会议上，主要进行极端的反美讨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学习、观看基地组织圣战运动的录像、举行为信仰而战的小型仪式。据阿塔的室友回忆，此时的阿塔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甚至没有了表情。他每天穿同样的衣服，吃定时定量的从不换样的饭菜， 据支部其他成员供述，1998年在集体观看了本拉登制造的内罗毕使馆爆炸案后，阿塔激动地向支部成员说，考验意志的时刻到了，我们必须去经历炮火的洗礼。 1999年，汉堡支部的成员突然发现阿塔等四名组织者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克拉克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他们去了克拉克最为熟悉的地方——阿富汗。 阿塔他们投奔的是 Al-Qaeda 基地组织，其领导人正是奥萨马·本·拉登。 就在阿塔他们像朝圣一样奔向本拉登的时候，由克拉克领导的反恐特别小组也在关注着这个恐怖魔头。小布什总统的就职时间是2001年的1月20日，在5天之后，也就是2001年的1月25日，克拉克向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利扎赖斯提交了这份内容为急需打击基地组织的备忘录。克拉克认为这是自己在911事件中写的最重要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克拉克提出我们必须尽快开展对基地网络组织的高级别的审查，并且他在报告中阐释了为什么要将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视为一级的威胁，同时他也列举了很多与基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最后他提出要尽快召开高级别的会议以应对。很可惜，克拉克的这份报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而就在这个时候，在阿富汗，穆罕默德阿塔遇到了另外一个穆罕默德，而正是这个穆罕默德让阿塔从此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不归之路。那么这个穆罕默德是谁呢？我们这里有一份驾照，驾照上这个满脸大胡子的人就是另外一个穆罕默德，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美国的情报机构将其简称为 KSM。 2003年3月1日他在巴基斯坦境内被捕，据说被捕的时候他正在睡觉。911事件当年，哈里德37岁，他与穆罕默德阿塔不同，这个家伙是个天生的极端分子，一肚子的坏水，满脑袋的歪脑筋。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生于一个狂热的宗教家庭，16岁时就已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从小接受武装训练，热衷于沙漠青年营中的圣战运动，从20岁起就痴迷于策划各种恐怖袭击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么一个极端青年高中毕业之后居然选择去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了机械工程学位的哈里德大学一毕业马上就投入到了阿富汗的反苏运动当中。今天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审讯当中令审讯人员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哈里德竟然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911原始计划。这份原始计划是打算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劫持10架大型的商务客机，其中的9架会撞向美国东西海岸的目标。目标除了包括911事件当中被撞的世贸中心还有五角大楼之外呢，还包括国会山、白宫、中央情报局总部、联邦调查局总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建筑，还有就是几个核电站。而第10架飞机则由哈里德亲自动手劫持，不过这架飞机不会撞向任何的目标，而是会返回原来的机场。在返航的途中，飞机上所有的男性成年乘客会被通通杀死，真是太疯狂了。好在他的这个计划只是过过嘴瘾，而这些血腥的画面也只是停留在 恐怖分子的脑海中而已。但是得知了这个911原始计划之后，反恐专家克拉克却如同遭到五雷轰顶，并不是因为这项计划本身，而是因为这个计划美国的情报人员早就见过。 神秘人早已漏洞百出，美国情报部门为何放虎归山？如此疏忽大意，美国联邦调查局竟然对异常迹象视而不见，罪恶的劫机行动能干成吗？档案正在揭秘。 克拉克记得很清楚，早在1995年，中情局的特工收缴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这台电脑上有一个名叫波金卡的文档。波金卡，阿拉伯语，爆炸的意思。这是一个害人的爆炸计划，整个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暗杀教皇保罗二世，炸毁11架由亚洲各大机场飞往美国本土的班机，其中台湾的中正国际机场和香港启德机场也在名单当中。而爆炸的第二阶段，就是哈里德供述出的那个911原始计划的蓝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贸大厦、五角大楼、国会山还有白宫等都名列其中。那么这个笔记本电脑是谁的呢？是他的，伦姆斯·约瑟夫。他又是谁呢？他是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亲侄子。这个家伙身上的恐怖细胞绝不亚于他的叔叔。迄今为止，纽约的世贸中心一共发生过2次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第二次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第一次则是1993年的世贸爆炸案。这个伦姆兹·约瑟夫就是这起爆炸案的罪魁祸首。2004年，克拉克写了一本书，叫做《Against All Enemies》，披露了很多美国反恐战争的内幕。在书里他回忆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曾经向他提交过一份有关波金卡计划的报告，但是在这份报告里坚定地认为约瑟夫才是波金卡计划的策划者，而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呢，只不过是在海外支持了这次行动。想不到啊，想不到，放走的这个叔叔才是真正的大祸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啊，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几杯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